花飞扬，妖娆多姿的青岛，我们为你纵情歌唱。大海起伏着波涛，海鸥展翅飞翔，在闪闪发光，海风不起白帆，船儿乘风破浪，日新月异的青岛，为你贡献力量。大海敞开了胸怀，迎着灿烂太阳，青岛人的友谊传向四面八方，青春在闪闪发光。